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谁吗？谢谢你来到10点大陆机，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FM 98.2，我是周准，欢迎你。我在开始今天的直播之前，我听了我的一个同事，他的微信的公众号发了一个他自己写的一个类似于情感的东西，我从头听到尾，我听了20分钟。大概的内容就是，两个恋人分开之后，女孩被别人求婚了，她非常的开心，但是她第一时间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她的前任，但是又不能直接告诉她，于是就写了信。女孩用非常真实的、有一点点感伤的鼻酸的语气录给了男孩，然后把信寄了出去。那个男孩叫于飞，男孩收到了信，也以一种旁听者的角度，曾经在一起的这种情感的关系回复了他的一封信，还真的有打动到我。我觉得人世间有很多的情感，即使分离，但是你们真的曾经在一起爱过，就很值得。那今天晚上我在节目当中带着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听觉和体验先分享给你，我们今天来说一说现在属于你的是什么呢？情感的、工作的、友情的、爱情的、个人规划的、健康的、学习的等等的，欢迎你跟我一起互动一下啊。我觉得夜真的是让我们的情绪可以借着一点点，比如说酒精啊、夜色呀、灯光啊，把那个情调可以调出来，就像一个鸡尾酒一样，上边的颜色、中间的颜色、下边的颜色可以由你的当时的心情决定啊。你可以通过关爱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这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另外一种，你现在就下载花椒，或者你已经下载花椒了，打开搜索10点大陆机就可以看到我。 今天来场的朋友有很多，看到了很多好朋友，华裔啊，子宇啊，还有安妮，简妮是你吗？好久没见你了，你还好吧？大家都还好吧？今天我们要敞开心扉聊一聊这些吧。属于你的是什么呢？现在你可以给自己一段时间想想，我也等着你跟我一起聊聊。也许说的聊的并不是你的答案，但是有这样一个情绪出来，我就非常的欣慰和开心。好久不见的你们都过得还好吧？说说你们的近况也好，就像老朋友叙旧那样。谢谢花椒的朋友，社会小伙，老 K， 秘密喜欢你的一切，你是我的挚爱，点火，任性还是放纵，伪伪装的装的年代，人情薄凉，熊哥，时间隧道，这些朋友进场十点打陆机。现在属于我的是什么呢？我们慢慢听歌，我们一起聊一聊今晚的话题。其实我们不管有什么样的境遇、教育的背景、家庭的环境、你自己的修为，到后期世界观、方法论以及一切的认知，其实我们都一样。你会被一些非常简单、直接的情感去打动、感动，然后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有请张杰。大家都会说张杰，不是一个很洋气的歌手吗？其实一样，张杰的歌声里透着真诚，这一点弥足珍贵，我们都一样。 推开窗，看见星星依然守在夜空中，心中不免多了些暖暖的感动。一闪一闪的光，努力把黑夜点亮，气氛如此安详。你在我的生命中是那最闪亮的星，一直在无声夜空守护着我们的梦。世界那么大，我的爱只想要你懂，陪伴我无尽旅程。你知道我的梦，你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感受都相同，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的冲动。努力的往 们感受都相同，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很想你我的 张杰真诚的歌声。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答录机，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一首非常好听的开场曲，也许让大家的心彼此瞬间拉近了一点，对不对？看到了点师爷这位朋友关注了我，谢谢你，你应该是简妮的朋友吧，或者是同事啊。最近你过得怎么样呢？现在属于你的生活里最重要的那个点，那个关键词是什么？你有没有找到这个定位呢？有很多的朋友会说，我现在最重要的关键词是找工作。有些朋友会说，我现在最重要的属于我自己的是一个幸福的家。如果你在北上广深这四个城市打拼的话会很辛苦，因为我也辛苦过，我也现在在忙碌的工作着。但是你发现没有，北上广深这四个城市带给你的机会很多，也就是有很多优秀的朋友会来到这些地方打拼，莫名的会有一种竞争感，对吗？我觉得有了这些竞争的感觉，我们会才会变得不懈怠，发奋加油。如果你现在找到了你的一中的工作，我希望你在这个环境当中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完成的妥当，妥当了之后呢，优异，优异了之后呢，会让别人感觉到你的自我价值和个人价值在闪光。当然了，如果你短暂没有找到这种感觉，也不要放弃，也不要对自己失去信心，好吗？加油。如果你现在正在为了一个小小的房子在奔波，我祝福你，希望有一天当你像之前像我一样背着一个背包戴着耳机走在繁华的夜色当中，我会抬头看一些居民楼生活区，我会说有一天有一个房子的灯光是属于我的。我做到了，你也一定可以做到。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情况是，如果你为了你的理想努力地往前进，任何东西都阻挡不了你的。你们过得怎么样最近呢？各位花椒的朋友，刚刚进场的你们应该在一个非常舒适的节奏当中在听我看我的直播吧。你们现在为谁辛苦为谁忙呢？属于你现在的生活的关键词是什么？像我们群友里的孙小果啊、华裔简妮、灵儿，还有夏志墨、大宝、大轩、陆，还有王二，你们都在忙些什么呢？趁着夜色我们聊聊看啊。 第一首歌来自于张杰，充满正能量的歌曲，那个节奏、旋律、编曲都非常的适合，不争不抢，满满正能量。第一首歌欣赏完之后，第二首歌也很有故事性啊，关于我爱你。暮云，你躺在床上看直播很舒服，你的城市下雨了吗？凉爽吗？这个夏夜你的心情还不错吧？啊，张悬有首歌叫做《关于我爱你》，关于我爱你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有画面感，很直接，没有任何的理由。我今天还看到一句话，我在群里说，一眼就觉得心动的人可以做朋友吗？你是这种如果看到心动的人你可以跟他做朋友吗？还是真的想跟他发生恋爱的关系，恋人的关系？每个人的对于恋爱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看到一眼心动的人，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多人在大街上、地铁里、公交车上，闹市区，甚至是菜市场啊，都有可能邂逅一段缘分的。所以说关于我爱你这件事情就是自我的，没有理由。 你眷恋的等你离去，你问过自己无数次，想放弃的眼前全在这里，超脱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眼前全在这里，超脱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你拥抱的并不总是也拥抱你，而我想说的谁也不可惜，去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情。发现我们终将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十点大陆机，变成更好的人。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悬，关于我爱你，它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自我的事情。关于你来到十点大陆机这件事情，我也是觉得很自然而然啊。我每天晚上来到这里，通过话筒，通过我们的视频软件，我看到很多的朋友来到我的直播间。我通过这样一个 iPad， 我可以看到很多的花椒的朋友来到这里，隔壁老王邻居、硅谷胡歌、饿狼传说、晨光梦、老狼，还有乔哥、L 先生、漠河烟枪、高山流水、明天会更好、零下三十度、OK、勇敢的心。先说这些，你们来到这里是为什么？是在闲逛的时候忽然来到这里，还是因为你从朋友那里听到了十点大陆机呢？不管你怎么样的方式来到这里，我都很开心。这个时代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我是有这样直接的感受哈。比如说十年之前，我没有想到一部手机可以做这么多事情，买东西，坐地铁，付费，微信，视频直播，让这个世界瞬间了解你，你可以瞬间了解这个世界。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是拒绝网络的，我觉得网络上有很多不真实的东西啊。我是我朋友里面下载微信软件最晚的几个人之一吧，老过得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曾经是这样的，现在与时俱进了啊，大家都为我感到开心。之前呢，我还非常的自我而且自闭，不太受人欢迎的那类人啊，现在我好了。怎么治呢？自己给自己医的，天天给自己号脉。哦，这个人的脉搏终于正常了啊，这个人终于可以去跟他们一起交流了，不在自己的房间里自己孤独的独来独往了啊。这个时代发生太多的变化，就连爱情也变得瞬间可以袭来，瞬间可以溜走。比如说北京这两天下雨啊，你有没有在雨夜分离过？他就是那么狠心的，头也不回的走掉。你在雨中哗哗的被淋，你大声的哭泣，那个人赌气的离开。你原以为大声的哭泣他会回来抱着你说哦对不起，可是没有。那次哭泣和那次转身就成了你们最后的一面啊。电影的桥段里，歌曲的表达里有非常多的情绪会渲染到我们。好，谢谢你暮云，躺在床上的暮云终于有感而发，他说今天第一次表白自己一个喜欢的男生，好啊，他说被拒绝了，宝宝很生气，就把人家删除好友，因为我觉得表白没有成功很丢脸，想起来心里会不舒服，删掉了又想联系，烦，郁闷。我觉得一个女生要表达一份爱意，我觉得特别羡慕你这种情绪，我都很少主动去打引号的攻击一个人，好棒啊，我喜欢这样有主动性的女生。我觉得男孩直接的给你一个回馈，他还挺真的，你不觉得吗？他没有迂回，他没有逡巡，他直接告诉你内心的感受，我觉得也很不错啊。至于你拉黑他又想去联系他， 就像那首歌里关于我爱你，没有人可以说得清楚。你要谢谢生命当中你还有这样一个激情去告诉一个人我喜欢你，我想跟你做男女朋友，那种感觉你一定要记住。我在想你过了35岁之后再想这个画面就很稀缺了，至少对于现在的我是这样的。珍惜生命当中所有的分离和聚合，就像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变化一样。这首歌曲的前奏就非常的有画面感，既有迪士尼的快乐，又有迷宫一样的扑朔迷离，也有生活的美好和期待。有请顾菊菁，时代。 谁在说心事越说越孤单，有谁的工作越做越迷惘，忘了回家那个方向依然明亮，不再追求中受伤，就是带上悲伤或追赶，让久违的笑容笑得太勉强。是什么不容许无法走得太慢，有些情怀不断被时代替换，一个梦一把汗，不够忙就被遗忘，把汗水都擦干，擦不干心中的风浪，又怎能静静躺一躺，该怎办，答案挂在嘴边却没放心上，总因为过分的坚强就忘了要疗伤，最在乎不外乎心平安。 这是我近期听到的非常优秀的一首歌曲啊，不论是编曲演唱符合这个时代的标志。 日子为谁才越过越美满，有多少沉重的肩膀用到浪漫，为了梦想的时光首先牺牲梦中的绵羊，睁着眼数来数去好像算账，一把汗不够忙就被遗忘，把汗水都擦干，擦不干心中的风浪，又怎能静静躺一躺，不用说什么需要承担，什么该释放，把负担暂时当枕头又怎样，就被遗忘，把汗水都擦干，擦不干心中的风浪，又怎能静静躺一躺，不用说什么需要承担，什么该释放，把负担暂时当枕头又怎样。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 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7月17号22:36，谢谢你还在十点大陆机的包裹当中。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为你带来的十点大陆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十点先生周准。在很多年前我叫十一点先生，大家也知道周准在夜间节目里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我来到了十点这样一个阶段，我很开心，我没有变，大家也没有怎么变，变的是看过的风景和爱过的人，对不对？谢谢所有正在进场的朋友，比如说像沈冰、影子、路灯、秋之韵、 Mr. X、 I Want Love You、 小智、请叫我小胖子、老头，还有凌霄、刘彦伟、阿呆、奋进年华、那看透情已看透雪儿的风景、法拉利啊。谢谢佛谷关注了我，谢谢所有今天送我礼物的好朋友啊，我都收下了，比心，谢谢你们。刚刚那个片花里说点一首歌，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达路机，在这个账号里你可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需要点给谁。今天有位朋友，我就满足他的愿望，他在周五的时候还周六的时候跟我说要点歌，我说周二送给他，你在吗？我就叫他大 M 这位朋友吧，他点了一首任贤齐的歌，很久远的一首歌，这首歌我记得我在高中听过。哎，我今天说这首歌的时候，我的同事刘慧他说，哎呦，这首歌我跟我的舍友一起听完这首歌之后唱了一个下午。哎，到底是任贤齐哪首歌呢？你们觉得？靠近、心太软、兄弟，好多好多任贤齐的歌曲。我觉得在恋爱的这样一个生活当中，我想对大家说，如果那个心太软的人一定是有点被动的，有一点感伤的人，你一定付出很多，你内心细腻脆弱，但是在这个恋爱的角色当中，你是那个容易被忽略的人。但是如果是一个旁观者、局外人看这段恋爱关系的话，你是那个被疼爱、被偏袒的人。总之爱情很难，对不对？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你想想你在恋爱当中付出的、得到的、错过的，任贤齐，那个时候小齐，对不对？你总是心太软，所有问题都自己扛，你累不累？该放下的就放下啊！爱很真，即使分离。 你总是心太软。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夜深了你还不想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

如果刚刚进场的朋友，如果你一直没有离开的话，你会觉得这个节目你喜欢吗？跟你的品味是不是一致？这个在你的眼前说话的男人，你觉得 OK 吗？你可不可以把我当朋友？如果可以的话，比心，谢谢你。刚刚进场的花椒的朋友，感谢你们。有现代中药 and 保险，孙石主播，你是我的空调。哎，我是你的空调，不错，还除湿功能呢。还有刘涛，爱情过客，时间可回头，有你真好。放女孩，羊驼绒 ，sorry 啊，美人鱼，还有快乐自己，啊哈。刚那首歌有了年头，对不对啊？我记得唱这首歌的时候还是戴着那个耳机，还不是这副耳机，那时候买的还是非常非常便宜的耳机。生活在变化，我们也理应做出自己的调整，不管是你的态度、着装、认知、交朋友的理念、分享世界的方式和方法，都要发生改变。谢谢子宇、比心，谢谢你。谢谢简妮哦，你现在改名叫安妮了哈。有首歌叫安妮，我不能失去你，是不是那个歌曲应该是王杰的，对不对？希望你有时间常来坐坐啊，不要太辛苦太忙碌啊。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还是很喜欢的，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聊现在属于你是什么呢？是忙碌的工作和生活，还是啊一段甜蜜的爱情，还是让你觉得哎，这个恋爱谈的真累，还是家人的健康，你自己是不是在健身，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匀称，体脂越来越低，然后生活的有节奏有条不紊。虽然大家没有过多说自己的生活的状态，但是我觉得大家今天的互动以及我这期节目的调调，我个人很喜欢。 And you， 你是不是一样呢？你应该跟我说 the same to you 啊，我就很开心啊。是不是标几句简单的英语也是不提倡的事情。啊，安妮要准备度假了，你看看多好啊，忙碌的工作之后犒赏自己一个假期，去全世界走走看一看，非常的开心。我也想休假呀，可是我又舍不得你们。哦，这是谁说的话？真的是啊。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属于啊，来自于梁静茹。我觉得梁静茹唱歌呢一点没有压力，也不做作，有一点点小小的鼻音，这反而成为他的一个特点和优点。一切走心的声音、拥抱都是最珍贵的，对吗？谢谢现代中药 and 保险孙石关注了我，属于你们的十点大陆机，只要你们在他就会在。 我坚持的都值得坚持吗？我所相信的就是真的吗？如果我敢追求，我就敢拥有吗？而如果都算了，不要呢？或许吧，或许我永远都不会见他。或许吧，决定，属于我的明天之后。 给梁静茹属于，它应该是属于夜晚的声音。我一直认为夜晚的声音有发光发亮的潜质，梁静茹轻易就做到了，这个轻易背后是多少的努力和心酸。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 我是音乐人王贝，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董东东，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谢谢所有音乐人的朋友捧场十点打路机，谢谢所有场外的朋友啊、哦，我认识的，我不认识的，熟悉的朋友和即将成为熟悉朋友的朋友，谢谢你们关注十点打路机。时间来到了22:48，不管你在全世界哪个城市、哪个角落、哪个环境和际遇里收听、收看我的节目，我都是一个特别爱交朋友的人了。现在啊、哦，我会特别的在乎每一位到场的朋友，我会用心记住每一个 ID 的名字。虽然每天有很多人进场啊、我都谢谢你们。夜晚的声音会发光，嗯，谢谢你们。我知道你们在表扬歌手，同时在顺带表扬一下我啊。在节目的一开场，我放了一首张杰的《我们不一样》，是一个男生版本的，充满正能量。其实在很多年之前，有一个我觉得还很棒的声音啊，曲婉婷，很久没有听她的歌了，对不对？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心里，我的梦里，我的歌声里，啊，嗯，曲婉婷也有一首歌叫做《我们不一样》，女生的不一样是什么样子呢？暮云他说，好神奇的一个晚上 ，amazing right？ 今天与昨天不一样，有温暖的声音陪伴，感觉与世界有了链接，非常好啊，链接。每天我们有点开很多的链接，有些是你不愿意点开，有些是你必须要点开，比如说淘宝的链接啊。既然有这样一个链接，就记住这样的感觉，我们彼此走下去，来日方长。有请曲婉婷，女生版的《我们不一样》啊，曲婉婷很洒脱的声音，这首歌有起伏，有情绪的叠加，适合很多朋友现在的心情。我们不一样，其实也一样，对不对？我们也会想家，我们也会偷偷哭泣，我们也会故作坚强啊。 又是你的面孔带给我是笑容，在我哭泣的时候，又是你的问候带给我是感动，在我孤寂的时候。虽然没有天生一样的，但在地球上我们是一样的，尽管痛 止脚步。 清醒时做事，糊涂时读书，大怒时睡觉，独处时思考，我们也一样，对吗？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如果你在网上搜索一下我们是同一类人，会有很多的鸡汤式的语言啊，一条一条好几屏幕啊，几页几页的出现啊。同一类人呢很简单，他们的想方式的就想事情的方法，做事情的这样一个规矩尺度，可以换位思考，他可以做的事情你也可以做出来，他做不了的事情你一定做不出来，你就可以成为朋友。今天晚上所有到场的朋友，我真的谢谢你们光临十点大陆机。新的朋友谢谢你，老的朋友又回来了，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你们的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然后刚刚那首歌曲曲婉婷的我们不一样，是有很多情绪在里面的，有缓缓的到来，有激昂情绪的勃发， A 段 B 段的节奏以及曲风的不一样，让我们了解了一个不一样的曲婉婷。其实它会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们都一样。最后一首歌了，我们还有3分29秒的时间，最后感谢大家，谢谢你来看我，有时间常来好吗？有时间常来。也希望你今天晚上有一个不一样的收听收看的感受。我很喜欢今天晚上这个调调，这期节目，还有屏幕上的我自己和那端的你们。啊，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这个女歌手呢，应该是个演员，演而优则唱的典范代表之一，江一燕，很漂亮的女生，她也会写歌，她也会拍照，拍了很多有风度的作品啊。星光电影院，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组织一个专场看一场电影，你们都要来啊。虽然你们在四面八方，我都希望你们来。不要忘记接下来的歌曲，也不要忘记接下来的节目 Holy Music， 那里有另一个深情款款的音色在等着你们。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老朋友。明天见，晚安亲爱的。 Love is love。 遇到遗憾和你的片段，问题是有聚就有散，一点一点的星光，一双一双年少的目光，一闪一闪希望和爱上，谁都一样陪你看星光，虽然 别让我走到你